碳节能，从我做起，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。 北广购物欢度中秋佳节，优惠让利三重奏。在9月21号至9月24号期间，首单订购立减30元，即购物金额满1200元以上，再享9折优惠。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，已经3年整啊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佳，李佳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那大家呢都爱吃这个猪蹄儿，那么猪蹄儿的很多说法，什么猪脚啊、猪手啊， 对， 反正是南北方对它的叫法不一样，但是呢都爱吃猪蹄儿。 哎、QQ 的弹弹的，然后呢感觉里边啊其实呢有那种 Q 弹口感，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肉，就是那种厚厚的那种质感，别的什么也比不上。 没错，而且里边的胶原蛋白呢还特别的多、 小姑娘、 吃起来呢是肥而不腻、又嚼头啊、然后呢这个猪蹄儿啊确实好吃，但是呢在市面上买起来还是挺贵的。 猪蹄儿真的还挺贵的、然后就是您去市场随便买一个小蹄子也得二三十块钱 、 30块钱一个。 对， 你要说做的好的，然后调好味儿的，或者您去饭店来一个那个香辣猪蹄儿，那没有100多真的拿不下来，也就那么几个。 因为这个猪蹄儿有的时候吧看着挺大个儿哈、但是呢它不怎么出数。 对， 所以很多人买的时候挺心疼的。你说二三十块钱然后买一个大猪蹄儿的、回来以后呢吃呢这个肉没多少。 对， 但是真是好吃、 好吃。还有一个，但是呢这猪蹄儿啊，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不容易做好。我原来试过，你要焖的呢，你不进味儿吧、它那个有一股腥味儿， 对， 肉腥味儿。 对， 然后呢，很容易，你如果过了这个火候吧，你焖的太烂吧，糟了，没入味儿，然后还糊嘴， 黏了，就不好吃了， 对， 没有嚼头了。 对， 但是你要是火不到的话呢，它又嚼不动， 哎， 撕不掉啊，那个也是很难受的。 这还挺要技术、 没错没错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些苦恼都给大家解决了啊。一个呢是这个猪手啊弄得真的是太好吃了， 是、 另外呢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、而且还特别的方便， 对， 是以这个贯通的方式给大家做成的。 你要说这个贯通方式，这个特别方便啊。 对， 方便在哪儿呢？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花生猪蹄儿、当然人家名字写的是花生猪手啊，人全国都在做嘛，所以呢这个各大超市里面有，所以我们来北京了，咱按北京的说法叫花生猪蹄儿。 哎， 花生猪蹄儿，这能既能当凉菜能当热菜， 没错， 这给您的是一大铁罐，专门做成铁罐装。铁罐您不要想象的是罐头啊，因为现在的这种铁罐装跟原来那个罐头要加防腐剂完全不一样。 对，完全没有防腐剂， 什么防腐剂都没加、但是呢直接热罐装的技术现在达到这种灭菌的程度。哎，你可以回家之后您把这一罐打开、一罐足足的500克，一斤 呢、 这可是大罐、一大罐一斤的花生炖猪蹄儿。让您好好 这个配方都是有讲的。 对， 花生和猪蹄儿配在一起啊，他们这是特别配合的。 对，一加一，它本身的营养激发，还有它自己的口感提升，那可说都是大于二的，不是随便去搭配的。这您要去看那个问那个老的名厨大师，这里边就是有菜谱有讲究的。拿这个花生煮这个猪蹄儿，放到一个大罐子里面，这大罐里面一斤装之后，您要是直接打开冷吃，咱比如说配点小酒，晚上您可以直接当那个猪蹄豆， 哎， 猪蹄花生豆 特别有嚼头。 北京爱吃这猪蹄花生豆、您同样也可以把它加热了、加完热之后有花生有猪蹄， 软乎乎的 花生炖猪手，热锅锅的一锅汤里边，您再放点青菜，出锅时候稍微放点小香葱末，这都可以。这又是一个热菜，北京叫做这种汤菜，是这个下饭菜。 这一大罐当一斤当中，有人说一斤当中这都是汤啊，我告诉您，这一斤当中猪蹄花生本身咱们叫固形物嘛， 对， 大于55%，那么就是标准的一盆菜当中有点汤汁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所以呢里边量很足，东西很足，料很足，这么一大罐一斤的， 嗯，而且呢，这个花生和猪蹄儿配在一起呢，花生有点清口的意思，是吧？ 嗯， 这个猪蹄儿，比如说你要觉得有点腻的话，一吃着花生，哎，解决了， 哎， 所以真的是相得益彰。 是， 而且这个猪蹄儿啊，选择也是有讲究的。比如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呢，它不是市场上的那个饲料猪哈， 嗯， 它是农家土猪，这个味道、口感呢、啊、都非常的好，营养呢也不一般哈。 嗯，这种土猪，这种土鸡呀、啊。土鸡、土猪这一类的东西，它的成本就很高。咱们有人叫它溜达猪、溜达鸡， 没错没错。 然后呢，肚量就少。您要自己去买个什么黑猪啊，买个什么山猪啊，这种东西，您知道这东西有多贵。 嗯， 但是呢，这里边用的猪蹄呢，就是这种农家土猪的猪蹄。 是， 所以呢，您再吃之后它不糟， 嗯， 它软烂， 韧劲 它不糟，老有那个紧实的那个肉的那种质感。 嗯， 所以这个东西呢，而且呢，您咬一口之后，它没有那种饲料猪的那种腥味。 哎，大家打开以后就看到了，里边是。清清灵儿的， 对，清汤的、 哎嗯、清汤的 清汤的、嗯、所以呢因为料好，用清汤的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味道去掩盖， 也不要掩盖、嗯、 您吃到是真实的本身的猪蹄的味道、 哎、 再加上花生刺激它那个味道的提鲜、 嗯、 哎，你知道花生有一种特别那种香味儿，融到那个猪蹄汤里面，跟猪蹄相得益彰。这一口花生，这一口猪蹄、嗯、再来一口小酒、啊、最后剩的那个汤一拌饭、 哎、听你说我这个口水都下来了。另外刚才咱们提到呢，今天这个组合呢价格也是一个卖点啊、 嗯、 咱们现在就开始说这个价格、 哦、今天这价太值了。 哎，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澳元生的猪手花生特惠组合啊、嗯、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猪手花生啊， 嗯， 500克，那也就是一斤一大罐、啊、 一斤一罐，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的一共给大家八大罐， 八斤 呢、啊、 八斤、嗯、 对、啊、那么市场价呢据说要500多块钱了， 这真的是这样的、啊、 这一罐大概就得60-70块钱， 是的是的、嗯、是的、嗯、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因为是这个初次上市嘛， 对、 啊、是新品， 今天第一回跟大家见面、 第一回、嗯、所以呢我们也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尝到的这个新品啊，当然厂家也有广告宣传的意思在里面， 当然啊、嗯、咱们的广告可不是按分钟卖的，您要知道、嗯、咱电台的广告是按秒， 那 一秒钟多少钱算的、嗯、 所以呢它的价格一定要降下来，是吧？那今天呢给我们的价格，这个八大罐哈、嗯、只要199， 一斤500克的一罐花生猪蹄儿，那平均下来才 20几块钱，一大罐，而且一拉罐似的这样的包装一拉开， 即开即食，既能吃冻，又能吃整个化了之后花生猪手汤。 对，嗯，就是品尝价啊。所以199，大家拿走的是猪手花生500克一大罐，一斤一大罐，咱们是8大罐啊。市场价要500多块钱，但是今天只要199，合一罐也就是20来块钱啊。所以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，400-015-5151，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啊，再送您30分的积分。那么这些积分呢，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，当30块钱来使用。 哎， 刚才这个电话一打了以后呢，确实这个有点忙啊，有点忙。 您看这价就100多块钱，就是咱们说190就是200，您够干什么呢？现在、什么也干不了， 你甚至还不安全、不健康。 随便到楼底下哪个餐馆，咱就是咱哥俩一块吃点饭，您说他也不得啊、花个200多块钱？ 那是。 但是今天199，不到200块钱，您吃了多少？您吃了8大罐， 八斤 花生猪蹄儿、 而且这个猪蹄儿北京都爱吃啊。 对 啊，所以呢，就都属于这个特别受欢迎的啊。那今天呢，咱们199拿到的是8大罐哈，所以呢，现在电话呢是满件啊。如果呢，年轻朋友，您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“北广生活时间”搜一下，就可以上平台上直接呢微信啊、来订货也是可以的，挺方便的啊。另外，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。因为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都非常多， 节比较多。 你说这个客人来了，然后你才什么炖焖猪蹄啊等等的，来不及，而且自己弄不好。 您是炒菜，您还是陪客人聊天？ 那可不 是吧？有时候家里说两口子这句厨房弄的这个一身是汗，您也心疼是吧？所以那就来几个这直接上锅一热，甚至说您拿开水把底下一温一泡，就是一热乎乎的一个花生猪蹄儿，对吧？两锅一大弄，那是大菜了，整个全家人都能吃。 没错，而且呢，像当下酒菜也可以啊，咱们凉着吃。 对， 打开以后直接搁到盘子里头。 勺，我儿子就特别爱吃那勺款那个冻、 嗯， 一会儿碰着一块猪蹄，一会儿来一块花生，然后那个冻状的，咱北京叫那个皮冻似的， 哎， 本身那个就是猪蹄当中熬出那胶原蛋白来，嗯、哎呦，吃着特好吃。 另外呢，比如说您这个走亲网友啊、嗯、啊，上朋友那什么的，其实给大家添个菜， 带两罐， 啊、带两罐的话，它、 哎、 一打开以后添个菜多好啊，是接地气儿啊，是吧？而且咱们出去玩的话，咱们也可以带点的这个这个来吃一吃也非常新鲜、啊、 您随时您像这个季节随时说去哪玩啊、嗯、大家聚个会啊，或者有的时候去个农家乐什么的，咱自己带点这种吃的， 没错， 完全都可以， 又省 钱，晚上支一小桌坐那聊聊吃吃都没问题、嗯、 好的。那说到今天这个产品呢，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啊，尤其北京人特爱吃这猪蹄儿、嗯、啊，是为大家献上的是奥元生的猪手花生组合、 嗯、 那么这可以说是新品了， 新品、 啊、 新品。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特别诱人，就是一个品尝价啊， 是 给大家主品加赠品，一共是八大罐，那么一罐呢是500克啊， 是 就是一斤呐、啊、一大罐、嗯、这大罐可真的是不小啊，跟一大砖头似的所以咱们一共是八大罐哈，那市场价呢一罐就得60-70块钱啊，这个全下来得500-600块钱，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就是个品尝价、啊、 就是尝鲜， 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尝到它的这个美味。当然这个厂家呢他也是比如这个产品哎让大家认可了， 对， 他也省了广告的推广的费用了，所以他 不 会， 你像比如咱们节目给大家实惠、嗯、咱没收人广告费一分钱，对吧、 嗯、 所以呢他把这个折抵出来之后，人家从广告预算里补贴回来， 对， 所以才能今儿给大家说199拿八大罐拿八斤您吃走花生猪蹄、嗯、这种事儿别的地儿很难找，您说199最多外边买2-3罐而已，我们今天直接八罐、嗯、直接八斤回家怎么吃都行， 对、啊，只要199啊，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其实这个猪蹄儿刚才我尝了啊、 嗯、 其实里边呢它这个猪蹄儿都是一块一块的给你弄好的啊， 对， 然后呢它真的是入口这个口感啊就是弹韧有嚼劲儿，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，不过说你嚼不动或者塞牙、 嗯、 哎它特别的呢软糯但是又有点嚼劲儿啊， 对， 再加这个花生相隔一张真的特别美味。 其实说到这儿有人都说哎我们家里炖猪蹄儿炖得好或者怎么样的、 嗯、 我说句实话，您家里2年炖猪蹄儿的次数不够人家那一天炖猪蹄儿， 那可不， 人家天天就研究这猪蹄儿怎么炖好， 没错， 作为好料， 我们 配花生还是配什么？为什么配花生不配黄豆、 嗯？ 因为发现配花生就是比原来大家传说中配黄豆那个更好， 对， 而且营养上更健康。那我用花生配猪蹄儿，我做出来之后，一定人家做的更专业。 嗯， 咱这不用去评，您家里有自己的味儿，他一定做的更专业。尝尝这种好吃的，有的时候可能您一辈子炖的猪蹄儿，真不如人一天炖的猪蹄儿多。 是啊，是啊， 对吧？所以他反复就做这行，人家就熟能生巧。好，巧能生精， 那、嗯、 炖精了，尝尝人家真正做出来好味儿，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添加，吃的安全踏实，嗯、老人小孩都 没事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为听众朋友着想啊把关、嗯，拿这个罐子以后，我第一先看它的配料表， 对， 我一看里面真的是非常单纯， 对，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， 是的， 所以呢，作为罐头食品，这点真的是特别的可贵哈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奥元生的啊、 哎、 猪手花生的组合、 嗯嗯， 那么里边呢是500克一大罐。一斤大罐，咱们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八大罐啊，八斤呢、啊，这一大罐真的是不小啊。 嗯、 那么市场价一罐就要60-70块钱，那八罐的话呢，也得500多块钱了，500-600块钱。 多块钱，500多块钱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的价格只是一个品尝价，199。那么合一罐呢，也就是20来块钱啊，所以呢，真的是非常合算。 是。 那如果过日子的话，咱们就得看这种性价比高的产品， 哎、 是吧？这儿省点，那省点，咱不就能攒点吗？ 对， 是吧？199合一罐，20几块钱。所以呢大家真的赶快来购买啊，咱们可以多备点儿，平常家里吃啊，送朋友啊、 嗯、 然后出去游玩带着呀、啊、都可以、 嗯、 啊，也可以多组订购，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

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，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。